苦，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和科普教育。南韩再多66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第四日超过600宗，总感染人数超过154,400人。另外新增3宗的死亡病例，疫情至今共2012名患者死亡。新增病例中611宗是社区感染，超过70%是来自首都圈，其中学校、教会和娱乐场所等地再有新的感染群组。卫生部门说，目前南韩超过8%的变种病毒个案都涉及变种病毒株 Delta。 Delta 的病例在全球蔓延，忧虑病例将会持续上升，令抗疫工作再添难度。天气方面，与一道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00，台风长皮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现在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对开。告示打到西行过海的车龙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的车龙排到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白雀街。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而家近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希福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另外在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而家近港湾豪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新九龙广场。在新界西贡公路介乎白沙湾码头至到西贡消防局一段，而家来回方向车多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屯马线全线通车啦。咁啊，运输署咧就系建议取消4条嘅九巴路线。郑女士， 我有屋企人咧喺屯门翻工嘅，咁因为我哋附近嗰度系冇港铁站嗰啲嘅。 吴女士， 买餸啊嘛，一来一回。如果你话叫我揸住抽送，跟住又落地铁又上地铁，咁我会觉得好麻烦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齐接种啦。 FM 926，奥运第一台。 我是十项全能的徐家乐，我最希望点选一首励志歌曲《前程感受》，为香港队打气。骑羊落下，心中不必惊慌，鼓励我哋逆境自强，保持信心。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逆境之中互相扶持。祝愿香港运动员在东京奥运表现出坚强意志，全力以赴，做出最好成绩。 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早上11:08，咁咪每逢星期六呢个时间都有108000呢个节目，咁咪。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马上开始我哋今个星期嘅节目噶啦。 第一台直播室呢度咧，今个星期有陆宇光、谭永辉嘅。早晨啊，拍档。 早晨啊，谭永辉。早晨，各位听众。 咁系今个礼拜一样啦，好多嘅唔同嘅各地嘅消息咧，要喺呢个钟头里边咧同大家报告嘅。咁啊，今朝早比较国际媒体比较关注咧，因为喺美国迈阿密海滩北部。咁就一棟嘅大樓咧，琴日發生咗一個局部嘅倒塌啦。咁嗰個救援啊，搜殺嘅工作咧，仍然都係進行緊啦。咁現場而家知道確認嘅消息咧，最少有四人咧係死亡嘅，咁有159人咧係下落不明嘅。 係啊，咁總統拜登咧都批准咗佛羅里達州咧進入咗緊急狀態啊。咁見到啲救援人員咧都繼續係搜殺生還者啦。咁馬亞密當地嘅消防局咧，亦都講咧，救援人員喺瓦礫裏面聽到聲啊，可能係啲碎片掉落嘅聲音啦，亦都可能係生還者敲打嘅聲音，要繼續搜殺佢。 當然咧，就係依家最重要嘅工作咧，就希望盡快可以救出多啲嘅人啦。咁但係點解會發生呢一個嘅倒塌嘅情況咧？咁都仲需要嘅調查。咁而家好多嘅媒體咧都提出好多嘅疑問啦。咁頗為係一個謎嚟嘅。咁另外今日我哋嘅節目咧，咁當然一間我哋都會有評論同我哋傾偈啦。我哋會講下伊朗嘅情況啊，有一個新任嘅總統啦。今個禮拜你話如果獨立單即係好大新聞，可能未必係太多啦，喺國際上邊咁，反而希望我哋多啲空間咧，可以去深入睇一啲唔同嘅問題啊！ 係啊，不如睇下呢單啦，關於係環境啦，亦都係一啲嘅自然遺產嘅問題啊。咁啊，講起澳洲大堡礁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受住氣候變化嘅影響咧，澳洲大堡礁咧都係近期成為咗大家關注嘅話題啦。究竟會唔會係即係出現咗啲問題咧？咁見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咧，星期一就以氣候變化破壞咗呢個大堡礁為理由咧，建議將佢列入瀕危世界遺產。並且咧就會喺下個月中咧就喺中國舉行嘅世界遺產大會上面商討 嘅。呢個即係澳洲嘅名聲啦。咁當然大家都留意澳洲方面官員點講啊。澳洲環保局長蘇珊妮表示咧，全球氣候變化咧係對大堡礁嘅最大單一威脅啊。但係認為將呢個世界上管理得最好嘅珊瑚礁特別挑出嚟，並且列入瀕危嘅名單咧、清單咧，佢認為係錯誤做法，認為呢個決定咧並未考慮得到咧當局為保護大堡礁投入嘅大量嘅資金啊。 今次咧，如果真係大堡礁咧係成為咗呢個瀕危世界遺產咧，將會係第一次啊有世界自然遺產因為氣候危機嘅問題咧被列入呢個瀕危名單噶。咁點解有呢個瀕危名單嘅一個機制咧？咁其實咧就係、是根據咧係由世界遺產委員會就根據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咧而列出嘅。咁而呢個名單要去擺入去之前咧，亦都要同有關嘅國家合作啦，對呢個遺產嘅面臨嘅問題加以評估，並且制定糾正嘅措施，最終咧就決定係咪將佢咧擺落呢個嘅瀕危名單入邊。 呢個委員會咧亦都可以動用世界遺產基金咧嚟為加入名錄嘅遺產咧提供財政嘅支持啦。每一年咧委員會咧亦都係對呢一個遺產嘅保護情況咧做審查嘅，然後決定係咪要採取更多嘅措施。抑或是在問題解決之後從這個名錄之中除名又升格回去這個世界遺產，又或者從這個世界遺產名錄和瀕危世界遺產名錄之中一齊除名的。 究竟澳洲大堡礁的命運會是怎樣呢？可能下個禮拜要再討論。不過這件事成為了一個是一個都有些政治爭議的地方，因為其實澳洲環境部長剛才講啦，蘇珊妮啦，都講話呢個建議是有問題啊，而且話咧呢個背後有政治因素添，又話咧教科文組織咧嘅建議係完全顛覆正常嘅流程啊，話澳洲政府係感到驚訝，因為咧原來咧一個禮拜之前先有聯合國嘅政府。聯合國的官員就向澳方保證今年內不會採取行動將大堡礁降去到呢個瀕危名錄入邊，佢就冇點名批評。不過就有一個嘅匿名官員就同路透社講，委員會的立場是由中國主導的，而下個月的世界遺產大會就是在中國的福州舉行。世界遺產大會的委員會主席就亦都是中國的官員，是教育部副部長。 咁今次呢個嘅澳洲官員就話咧會上訴，但係咧就話件事由中國掌控。咁中國嘅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咧就係喺記者會回應過，話呢個講法咧係完全冇根據嘅抹黑污蔑。 咁啊，澳洲嘅大堡礁咧係一個非常之有標誌性嘅，即係地球嘅一個美麗嘅自然環境生態啦。咁但係咧呢、這個氣候變化咧，因為二氧化碳咧，即係如果進入咗水裏邊咧，係會造成一個海洋嘅酸化嘅情況咧，呢啲係會影響咗咧珊瑚嗰個骨骼嘅情況啊。咁但係咧澳洲方面事實上咧係投入咗好多唔單止錢啦，同埋一啲新嘅方法咧，例如咧系用呢一个海水咧系加入一啲碱性啊，咁就根据佢一啲嘅唔同嘅即系研究咧，咁亦都系即系短期里边一睇都有效果嘅，能够系即系对呢一个珊瑚嘅酸化咧系即系有一个抗缓嘅作用嘅，咁啊睇一睇啦吓。保礁大保礁啊，应该保育，咁但系咧喺呢一个教科文组织里边嗰、那个系统里边咧，系一个点样嘅状况啊？咁啊，另外咧，今个礼拜咧，即系如果你话一啲比较上政治新闻啊、政治人物咧，大家都颇为多嘅焦点咧，摆咗喺伊朗。 伊朗后任总统莱希指，伊朗希望同世界互动，上任后首要工作系改善同邻国嘅关系。 ما روابط با همه کشورهای دنیا و تعامل با همه رو اعلام کردیم به ویژه کشورهای همسایه. 佢话美国应该即时重返核协议以及撤销对伊朗嘅所有制裁。 پیشنهاد جدی ام به دولت امریکا آن است که سریعا به تعهدات خودشون عمل کنند، تمامی تحریم ها رو رفع کنند و نشون بدن که با رفع همه تحریم ها صداقت دارند。 又话唔会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 伊朗嘅选举咧，早前喺我哋嘅较早几个礼拜前咧，即系都开始喺度跟进住啦，嗰个选举嘅情况啦，特别系咧喺呢一次选举里边咧，嗰个入闸嘅情况啊，咁啊好多嘅观察啦，都会认为咧都系一个高度咧，即系有拦截咗一啲有唔同嘅方面嘅人啊，咁就令到嗰个真正嘅选择咧，去到投票人嘅身上边咧，好似咧都唔系。即係好多唔同嘅方面啦，咁另外關於即係伊朗嗰個嘅權力啊，或者嗰個嘅政治上面嗰種嘅狀況咧，咁耐不耐有好多媒體攞出嚟咧，就同大家重温嘅啦，因為咧大家都冇乜意義嘅啦，即係喺嗰個最高嘅權力嗰度咧，都係喺卡梅內伊呢一位嘅即係宗教領袖嗰方面嘅，咁啊亦都係對呢一個伊朗嘅選舉咧，好多人覺得都係喺佢嘅即係影響之下，咁啊關於伊朗嘅情況，即係而家就有一個。嘅新任嘅总统啦，咁就莱希系出咗嚟啦，咁但系佢同即成个国际嗰个形势啊，会有一个点样嘅大家嘅预测咧？咁我哋都同朋友研究一下咧。 好啊，咁我哋今日电话旁边请嚟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嘅研究员杨廷辉喺度啊，杨廷辉你好，系杨廷辉你好。 大家好。 首先睇睇咧，今次莱希当选新任嘅总统啦。咁但系咧，睇翻佢个投票率啊，即系虽然佢系赢咗啦，咁但系整体个投票率咧，比以往系低嘅。咁系代表住乜嘢嘅情况啊？ 是，咁正如你哋头先都讲到啦，咁虽然伊朗有选举啊，但其实权力咁多年都系掌握喺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手上嘅。咁的确伊朗曾经就喺2009年曾经爆发过呢个绿色革命示威啦，然后2013年老哈尼佢转投咗温和派做咗两届伊朗总统嘅。咁呢啲都系哈梅内伊喺面对民怨爆发时所做嘅短暂性嘅让步啦。咁但系哈梅内伊其实佢从来都冇放弃过对权力嘅掌控嘅。咁喺上届嘅总统选举入边咧，其实哈梅内伊其实就已经更加耳熟，由自己一手扶植嘅莱希当选噶啦。其实佢喺2016年已经安排莱希担任呢个拉扎维圣灵基金会嘅主席啦，咁就管理伊朗以至全球最大嘅清真寺啦，以至伊朗其他好重要嘅资产嘅，咁为参选上届总统已经铺路噶啦。咁雖然萊希當前就以不足四成嘅得票率就落敗啦，咁但其實佢2019年又被安排擔任呢個伊朗嘅司法總監嘅，咁一方面可以借手上嘅權力去剷除異己啦，另一方面亦都可以借反貪腐嘅名義喺強硬保守派裏邊建立一啲威望嘅。咁亦都值得一提嘅係，就係老哈尼第一次當選呢個伊朗總統嘅時候咧，咁其實美國嘅總統係奧巴馬。 咁奧巴馬雖然就曾經向伊朗實施一啲嘅制裁啦，咁但係其實與此同時，佢都希望同伊朗去改善呢個關係嘅。哈梅內伊自己本身對美國就非常之唔信任嘅，咁但係由於成功解除制裁嘅話，其實對伊朗經濟係有唔少好處啦。加埋魯哈尼自己本身都係一個西方願意同佢展開溝通對話嘅人物，所以先姑且俾魯哈尼一試去達成呢個咁嘅協議嘅。咁但係喺特朗普上任唔承認呢個伊朗核協議之後呢，哈梅內伊其實好快就已經收返曬稍微下放嘅權力㗎啦，咁就進一步安插強硬保守派嘅心腹去擔當各種重要嘅職務嘅。咁魯哈尼為首嘅溫和派就被邊緣化啦，佢想喺繼續推動呢個國內嘅改革，得唔到哈梅內伊好大嘅支持。美國重新制裁亦都令到經濟嘅伊朗嘅經濟就更加疲弱嘅。咁加埋伊朗去年嘅疫情危機咧，咁其實魯哈尼嘅累積嘅政治資本其實已經被清空得七七八八噶啦。就更加重要嘅係其實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呢個選舉咧，伊朗嘅總統選舉咁多年都喺憲法監護委員會重重篩選嘅前提下舉行嘅。咁所以基本上民眾都知道喺未選之前已經篤定入強硬保守派嘅萊希勝選㗎喇。咁原因係改革派民望最高嘅兩大候選人呢都喺事前已經被名單剔除咗㗎。喺入圍當中係五個人都係強硬派，即係剩返一個技術官僚同埋一個唔係好出名的改革派人物㗎咋。咁所以外界關注嘅焦點就係伊朗嘅選舉嘅投票率會唔會因為有人呼籲呢次杯葛嘅選舉而大幅度插水啦。咁結果就大約5900万名合資格嘅選民當中，就大約2860万名嘅選民參與咗投票，咁投票率就大約係48% 嘅啫，咁啊略高過選前嘅預計啦。咁但係仍然係比上屆73% 為低得多嘅。咁萊希當選咧就唔係得到好大嘅民眾認受性，咁佢由始至終嘅策略都只係鞏固強硬保守派嗰邊嘅支持嘅啫。咁所以其實要佢得到廣大嘅民眾的信任的難度很高，但理論上都不是完全沒有機會的。如果他能夠帶領伊朗抗疫成功，或者刺激伊朗的經濟復甦的話，他的民望都有機會提升的。不過暫時看不出在這兩方面他有什麼特別的版本，除非是伊朗制裁被解除，咁就可以刺激到經濟復甦咁樣。 呢個就即係伊朗嘅內部嘅情況啦，從投票率即係多少反映啦。咁當然都有啲人都留意噶，伊朗2009年同埋2019年都爆發過非常大規模嘅示威，甚至乎大到咧都外界都有啲話問咗個問題，會唔會真係撼動到即係嗰個政權嘅體制嘅穩定性啦？咁呢個就再觀察一下伊朗內部對於呢次選後嘅反應會係點咧？另一方面咧，大家都會。可能都會翻翻去嗰個位咧，就係伊朗同國際社會咧，特別係美國同歐洲方面達成嗰個嘅核談判咧。但係喺呢個特朗普嘅時期咧，就係俾美國嗰方面咧，就即係取消啦等等啦。咁就都係處於一個咧，即係有好多方面嘗試去挽救。但係而家即係一個相對係即係強硬派嘅伊朗總統上台咧，你會點樣睇？即係係咪即？不是太樂觀，即係翻翻去咧，即係當時奧巴馬時期咧，能夠同伊朗即係促成一個核談判，即係雙方比較好似啊，比較緩和嘅關係咧，呢個係咪唔係咁樂觀啊？ 係阿萊希當選咗呢個伊朗總統之後咧，咁美國政府就好快表明話無意同佢會面噶啦。咁伊朗嘅強硬保守派都強調冇任何妥協嘅空間嘅，但係要值得一點提嘅就係咧。美伊雙方其實在幾個月前已經好大知道好大機會會出現近日嘅呢個伊朗選舉結果㗎啦。咁但其實由四月開始仍然去選擇重新展開談判，所以亦都唔可以完全抹殺咗繼續談判嘅可能性嘅。咁伊朗重返對話某程度上得到係哈梅內伊嘅同意嘅，現任總統魯哈尼都話自己係收指示辦事嘅啫。美拜登想重返呢個核協議都係路人皆知嘅事啦。咁其實對哈梅內伊嚟講，佢就唔想重返核協議嘅風險，就由強硬保守派去孭飛嘅。所以有可能會迫使呢個溫和派嘅魯哈尼盡快達成呢個和談共識。咁如果有喜事上嚟，就可以卸責落溫和派度。咁但如果係有成果嘅話，就由呢個重新抬頭嘅強硬保守派去享受咯。現階段就睇唔到萊希會喺呢個談判上會有任何參與嘅角色。但是其實他的當選其實可以起到一種警示的作用的。那如果美國不盡快重返這個核協議，萊希上場之後，其實伊朗是可以變得更強硬的。那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就有待觀察，但這個可以是一種心理戰。 嗯，咁睇翻咧，莱希当选之后咧，咁预计八月上场咧，先至正式就任啦。咁但系咧，呢段期间咧，都发生咗好多事啊，尤其是同美国之间嘅关系啦。例如咧，就系、是、伊朗咧，就早前呢个讲过话，美国咧就同意取消对伊朗石油同航运嘅制裁啊。不过咧，美国就暂时话净系得起草文本啫，咁啊未有协议住嘅。咁而另外咧，美国喺呢个伊朗总统选举之后咧，亦都话咧以呢个危害国安违反制裁为理由咧，关闭咗30多个咧伊朗新闻媒体用嘅网站。咁见到咧，即系喺呢个阿莱希嘅上任前夕咧，同美国嘅关系咧都出现咗好多有好似有正面，亦都有负面嘅信息啊。点睇呢啲情况？ 系咁，虽然双方都有重返谈判嘅意欲啦，咁但其实谈判嘅两大阻碍，一方面就系伊朗担心美方再一次唔守承诺。但另一方面，在美國那方面來講，就是如果拜登迫使不到伊朗作進一步的妥協讓步，會被視作為外交上的軟弱無力的。咁伊朗嘅一貫立場就係美國要無條件撤銷所有制裁，重返呢個協議啦。咁但係伊朗近呢幾年發展核武嘅速度，以至係擴張佢周邊嘅民兵十月派民兵組織嘅速度，係令到中東鄰近地區同埋美國都越嚟越擔心嘅。咁拜登都受到以色列以至國內唔少壓力，要迫使伊朗進一步讓步，而唔係單單重返一個作用已經唔太大嘅舊有協議入面咯。咁伊朗同埋美國雙方都喺度強調緊自己本身嘅立場，喺度咬緊手瓜嘅。咁其實對伊朗嚟講，美國今次關閉媒體一個單方面嘅行動，性質同單方面退出呢個核協議相近嘅。咁睇翻嗰啲網站嘅內容，除咗係講呢個伊朗嘅資訊之外，亦都涉及到也門啊、巴勒斯坦啊、巴林啊，同埋呢個伊拉克等親伊朗嘅觀點嘅，可以反映到其實伊朗美國其實擔心伊朗喺鄰近地區繼續擴張佢嘅影響力。咁就伊朗核協議其中一個被批評得好厲害嘅地方，就係無力去繼續阻止伊朗喺擴大佢喺周邊樹立嘅民兵組織嘅影響力。所以美國朝野同佢中東嘅盟友都希望拜登喺今次透過今次嘅談判鉛制到佢嘅影響力嘅。咁美國咁做咧，其實係可以減低到網民喺 Google 揾到相關資訊嘅機會啦。咁但係強行關閉啲網站呢啲操作咧，其實有爭議性嘅。咁伊朗亦都一定會咬住伊朗打壓美國打壓言論自由同埋新聞自由呢一點嚟講嘅，甚至會加緊建立自己嘅網域啦。咁其實近年獨裁國家都時不時都會借助西方民主國家嘅言論同埋新聞自由去散播一啲爭議性嘅觀點。咁其實西方國家究竟應該去點樣處理咧？我哋暫時都睇唔到一個好完美嘅答案咯。 嗯，时间关系咧，今朝早咧同阿杨廷辉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咧倾到呢度先，咁啊，多谢你嘅时间啊。 好， 关于伊朗嘅方面啦，除咗美国，咁当然啦，就好多其他嘅国际嘅持份者咧，究竟同伊朗即系嗰个互动啊，会系点样咧，都系值得继续关注落去啦。喂，十一点半之前咧，雷哥，我哋不如都头先我哋开场有提过呢个大保照啊，其实关于环境嗰个嘅。新聞咧有一宗咧就係喺路透社咧，今個禮拜咧我哋睇得到咧有一個嘅佢哋嘅獨家報導嘅，主要咧佢哋都係攞到一個叫做 CATF Clean Air Task Force 潔淨空氣任務小組咧所拍到嘅一啲嘅圖像咧嚟到去做一個報導，呢個獨家報導，咁就係關於甲烷啊。 系啊，咁啊，甲烷咧就拍摄，就系呢个嘅小组咧，就系用一个红外线摄影机啦，就拍摄欧洲咧喺超过200个嘅天然气设备或者厂房，发现到咧其中有123个设施咧有排放或者泄漏甲烷嘅情况啊。咁甲烷咧就系一个气候变化重大嘅因素啦，亦都系即系造成一啲温室气效应啦。咁所以话有一个120几个设施都有泄漏甲烷咧，都可以话都几夸张嘅情况。 咁呢一个嘅组织咧，其实佢系非牟利嘅組織啦，咁咧朋友好多專家嘅，咁譬如拍攝負責今次呢個拍攝項目嗰個咧，本身都係一個呢一方面嘅，即係用呢一種譬如話有感應温度嘅拍攝器材呢方面咧，有專門認識嘅一位朋友嚟嘅，咁佢亦都唔單止係咧係去一啲地方咧，唔單止去一次嘅，有啲佢翻轉頭再去再影，睇下係咪都係同樣嘅情況，同埋咧影得到嘅影像咧係經過路透社咧再另外揾一啲專家咧去鑑定，咁亦都係確認。咗嗰啲咧就係甲烷啦，甲烷本身就肉眼睇唔到嘅，咁但係就係呢一個氣候暖化咧嘅，除咗二氧化碳之外咧，就係第二個即係最大嘅主要嘅原因啦。咁目前咧歐盟就 冇對呢一個甲烷咧有一個排放上邊嘅法律規定。咁雖然有一啲嘅歐盟國家咧係佢哋有要求天然氣公司咧係去呈報嗰個排放量嘅。咁天然氣咧就係、是、應該話甲烷咧就係天然氣嘅一個重要成分嚟嘅。 嗯，咁未有呢個嘅法律規定啦。咁但係今年咧歐盟就諗住係定立法規啦，強制一啲嘅油氣公司啦去到監測同埋報告甲烷嘅排放啊。咁路透社都報道啦，就估計呢個法案就不太可能在2023年之前能够生效。 刚才的报道主要围绕着欧洲里面一些调查者去找的情况。其实近期都有这个新闻，譬如说美国的方面也都是有希望就着甲烷的排放或者泄漏做更多立法的工作去改善的问题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新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会见传媒，表示自己在政府工作已经44年，对政府整体运作、文化和工作理念比绝大部分同事有更充分认识。他说协调和统筹工作是讲求实际经验，自己并非纸上谈兵。他举例说，之前担任保安局局长的时候，曾经透过紧急及重大事故协调中心统筹政府部门的工作，包括模拟大亚湾核电厂有事故的核应变计划，涉及几十个部门，而反修例事件相关协调中心都有发挥作用。他又说，建立团结的团队很重要，过去在保安局统筹大约7万人，现在努力团结18万公务员团队，强调对自己的经验有信心。另外李家超说，会利用每一个机会做好国家安全教育，无论任何岗位任何官员都有履行国家安全推行国家安全教育的责任。新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本港要尽快为基本法23条立法，当局会尽力做好准备工作，但由于涉及一条比较大型的法例，今年未必有足够时间。他又说，今年保安局有几个修例的范围，其中有关酷刑申请的工作已经完成，未来亦都有消防方面的修例工作要进行。被问到政府现在是不是出现文官退武官上的情况，警队出身的邓炳强说，不应该区分文官或者武官，强调虽然大家背景和工作不相同，不会影响团队合作，大家各司其职，一条心为香港社会服务。美联社报道，中国威胁停止向乌克兰供应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迫使乌克兰退出支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调查新疆人权状况。乌克兰在过去的星期二联同加拿大等40多个国家在日内瓦人权理事会上发表声明，敦促中国立即允许独立观察员进入新疆。乌克兰在星期四退出声明。报道引述两名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员说，中国当局曾经警告基辅政府，如果不退出声明，将会阻止向乌克兰运送至少50万剂新冠疫苗。中国外交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和乌克兰当局都暂时未有回应报道。乌克兰早前同意购买190万剂中国的科兴疫苗，截至5月初已经收到120万剂。英国卫生大臣夏国贤传出丑闻，他承认违反社交距离指引，又说自己令人失望，对此感到抱歉。英国太阳报刊登一张的相，显示夏国贤拥吻一名的女幕僚，两人都已婚。报道说，相片是在上个月6号在卫生部内拍摄。在野工党要求首相约翰逊辞退夏国贤，形容夏国贤已经无法立足于他的职位。党主席杜安尼说，社交距离指引当日是由夏国贤制定，现在他承认违反指引，应该离职，如果他不辞职，约翰逊应该解雇他。工党一名的发言人就说，虽然政府试图掩盖，但是事件肯定不会就此完结。 首相府话，约翰逊已经接受夏国贤的道歉，并认为事件已经过去。发言人话，约翰逊对他的卫生大臣充满信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现在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另外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近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多，龙尾白雀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而在新界西贡公路介乎白沙湾码头至到西贡消防局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仍然是繁忙。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旺角的洗衣街，因为爆水管，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近伊利沙伯中学一段的慢线仍然是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精明一点，医生与你合作系列，你问我答。 逢星期一下午2:30，承接住医生与你节目内容，精明一点会请来相关专科医生解答听众问题。 听众如果有相关问题查询，可以电邮至 health@rthk.hk， 又或者在节目期间致电健康热线1872311。 精明一点， 医生与你， 你问我答， 在乎你健康。 消费券计划7月4日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Ali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日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日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 对唔住啊，手脚慢咗啊！今个礼拜陆宇光，我哋喺我入嚟呢个直播室咧，有时会谂翻起即系以前做节目一啲嘅情况啊，例如喺中国点点点呢个节目咧。在開即係開張嘅，即係頭一個禮拜咧就發生咗菲律賓人質事件咧。咁當時仲有好多聽眾打電話上嚟啦，有國際嘅媒體咧係走嚟我哋嘅電台嗰度咧去影我哋嗰陣時嗰個直播節目嘅情況喺中國點點就聽嗰啲聽眾去講，因為個震撼性相當大啦。咁今個禮拜咧就有關於即係阿基諾三世咧當時嘅菲律賓總統咧一個嘅消息。 咁就係咧，阿基諾三世咧，今個禮拜四咧就喺馬尼拉一間醫院度逝世啊！咁佢屋企人咧就話佢係死於糖尿病引致嘅腎衰竭，係終年61歲。 咁喺佢嘅死訊即係公布冇耐啦。咁美聯社一篇嘅報導咧就係講及佢嘅生平嘅。咁第一段咧就提及佢三樣嘢。第一，佢就係一個民主代表人物之後，喺菲律賓嚟講嘅民主咧就相當重要啦。第二咧，佢係守護咗良好嘅管治喺菲律賓國內嚟講。第三咧，佢就係將中國一個橫掃式嘅領土主張帶上去國際仲裁。咁呢個就係美聯社嘅報導嘅三點嘅列出，關於阿基諾三世。 咁所以要評價阿基諾三世咧，即係雖然香港人都比較熟悉佢係喺馬尼拉人質事件裏面，當時係做總統啦，佢嘅處理手法受批評啦。咁但都要睇睇佢其他嘅一啲內政外交嘅一啲狀況。咁頭先都講啦，咁佢出身自政治世家嘅，咁因為咧就係之前咧菲律賓就曾經被獨裁者馬凱斯咧就長期統治。咁阿基諾三世嘅爸爸阿基諾咧就曾 曾經在六十七十年代就做過參議員，當時是反對派領袖嚟噶。佢後來被捕入獄啦，之後出去睇醫生。1983年咧，翻嚟打算咧翻嚟菲律賓重整旗鼓嘅時候咧，就喺機場咧被刺殺。咁佢爸爸阿基諾咧就係被殺嘅消息咧就轟動全國啦，於是就引起一個大型嘅一個上街嘅示威運動啊，就當時稱為人民力量革命，都令到咧阿基諾嘅太太科拉桑，即係阿基諾三世嘅媽媽咧，就接棒成為反對派領袖，最終咧1986年咧就推翻馬可斯，咁科拉桑就登上總統之位，直到1992年，咁所以咧。阿基諾和科拉桑，即是阿基諾三世的爸爸媽媽，都被視為菲律賓的民主運動象徵人物，而阿基諾三世就是他們的獨子，所以 都沾上了一些民主運動的光環。 是啊，咁阿基洛三世咧，即系佢自己当选总统之前咧，佢嘅前任咧就阿罗约夫人啦。咁阿罗约咧就系相当多嘅贪腐嘅丑闻嘅。咁当时咧，阿基洛三世上台咧，亦都可以讲咧系努力咧建立一个青年政治家嘅形象啦。佢嗰阵时嘅竞选口号就没有贪污就没有穷人啊。咁啊，好多国民咧即系俾咗佢好多相当。即係親民嘅暱稱嘅，咁即係反映咧，即係佢喺個國民心目中係其實係平易近人嘅。 咁上台之後咧，積極打貪啦，係咪拘捕咗阿羅約嘅，同埋一啲嘅重量級參議員咧，都被佢拘捕咗。另外咧，佢都喺國內咧就係處理呢個貧窮問題啊，就幫最窮嘅家庭咧提供一啲經濟誘因啦，鼓勵一啲基層兒童咧係接受教育嘅，亦都同咧就係大企業咧合作發展經濟。咁佢任內咧個經濟係穩定咁發展啊！咁另一個政績咧，就係2014年咧，就同南部嘅穆斯林分離主義叛軍組織就達成咗一個停火協議，結束咗幾十年嘅衝突啊！咁所以咧，佢直至到2016年卸任咧，都係維持住都頗高嘅民望嘅噃。 咁外交方面都相当特别㗎，因为主要係同中国嘅关系方面好多人攞返出嚟讲啦，喺个南海争议呢，喺嗰几年呢，其实係相当即係频密地呢成为呢个国际嘅焦点啦，关系较为紧张嘅，即係菲律宾同埋中国当时。咁两国嘅舰艇呢更加喺12年嘅时候呢曾经喺南海嗰度对视啦。咁头先有讲过呢，其实阿基洛三世呢，佢作为呢个菲律宾总统呢，喺佢任内呢係入禀海牙國際法院咧，就住呢個南海主權嘅爭議咧，要求有一個嘅仲裁啊。咁當時咧嗰個嘅裁決咧，16年出嚟嘅時候咧，就指中國表示擁有南海主權嘅歷史證據以及所劃定嘅九段線地圖咧，沒有法律依據嘅。 咁所以都見到咧，阿基諾三世嘅一啲外交嘅策略都被視為咧係都好想咧去到捍衞一啲菲律賓嘅國家利益啦。咁睇翻現任嘅總統杜特爾特啦，咁佢係走一個民粹路線啦，咁都可以話咧同阿基諾三世都幾大唔同。所以早前咧，其實杜特爾特嘅支持者咧都曾經喺網上面咧係猛烈咁批評過阿基諾三世，亦都咧流傳好多咧即係針對阿基諾三世嘅假新聞。咁到而家啦，杜特爾特咧就被指係處理疫情不力啦。亦都咧系累积咗好多民众嘅不满。今次咧，阿基诺三世逝世咧，会唔会都影响嚟紧出年五月嘅总统大选？都迫使啲候选人咧，就系对一啲嘅自由开放嘅一啲嘅民众啊政策啊，系更加多要去到关注咧。 好啦，讲咗菲律宾嘅情况咧，我哋又转个镜头去欧洲西班牙。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特赦九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独派领袖。 Afrontar el problema, buscar la concordia. Por eso mañana, pensando en el espíritu constitucional de concordia, propondré al Consejo de Ministros conceder el indulto a los nueve condenados en el juicio del procés que hoy están en prisión. 他形容国家要正面面对问题，同独派和解。加泰议会前议长福卡德利形容特赦是小胜一场。 Pero això d'avui és un pas cap en aquest camí. És veritat que no és una gran victòria, però és una victòria. 又话会用今次的胜利继续达成民族自决以及加泰独立呢个更大的目标。 Una gran victòria, l'amnistia, l'autodeterminació i la República Catalana. 眨下眼就幾年㗎啦，2017年嘅時候咧，這個加泰羅尼亞咧就佢哋呢一個喺西班牙裏邊嘅自治地區咧就推動一個獨立嘅公投啊，咁啊仲好記得啲畫面咧，西班牙政府嗰方面嘅一啲嘅執法人員，有警察，加泰羅尼亞方面咧亦都有一啲紀律部隊，包括消防喺度對峙。咁咧就各自有各自嘅任務啦，咁嗰啲場面咧就歷在目啊。咁但系咧就嗰件事嘅即係一啲嘅後果咧，就係有好多加泰羅尼亞方面嘅推動獨立公投方面嘅人咧就被即係拘捕咗或者係控告啦。咁但係今個禮拜咧就有關於佢哋特赦嘅消息。 咁啊，西班牙政府就話咧，係特赦咗呢九名就係推動加泰羅尼亞獨立公投嘅人士啦嚇。咁就話咧，今次嘅特赦咧係符合公共利益，而特赦咧都有條件嘅，就係咧唔可以再觸犯國家法律，同埋咧就早前所判處嘅公職禁令咧，亦都會維持，意味住咧呢幾位嘅人士咧以後都唔可以再擔任公職啦。 在聲帶當中聽到的女聲呢，其實就是加泰羅尼亞地方議會的前議長福卡德利啦。咁佢形容呢，即係特赦呢，佢形容係一個小勝，咁但都係一場勝利嚟嘅。咁西班牙政府方面呢就講我未撤銷咧對自治區前主席普伊格蒙特嘅指控嘅，普伊格蒙特咧就外界會覺得佢係成個獨立公投嘅最主要推手啦。而家咧佢本人咧就係流亡咗去比利時嘅。 咁有啲媒體就形容咧今次嘅特赦係旨在緩和加泰羅尼亞同埋西班牙之間嘅緊張局勢啦，為呢場咧持續咗好耐嘅衝突咧就開闢一啲談判嘅機會。因为现在西班牙政府就计划和加泰罗尼亚政府展开谈判，谈判的重点就是如何改善加泰罗尼亚在西班牙的地位，而当中也可能涉及一些宪法改革的。特赦就可能是为这个可能是为了这次之后西班牙政府可以赢得加泰罗尼亚人心而铺路。 咁呢一個特赦，即係作為一個法律嘅決定咧，喺西班牙裏邊有咩嘅睇法咧？嗱，有部分嘅保守派人士咧就批評咧政府今次決定咧係背叛咗法治精神嘅。咁就主要咧就係認為咧獨派人士毫無悔意，點解要咁輕易就特赦佢哋咧？有反對今次特赦嘅政黨領袖咧就要求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今次是否對獨派人士作出特赦咧進行一個全國公投喎。而喺呢一個國內咧，更加有民調顯示咧，其實大部分人西班牙人係反對特赦咁講嘅。 咁首相桑切斯咧就解釋啦，咁今次嘅特赦咧，主要嘅原因咧就嚟自國際壓力，都幾坦白承認啊。咁就係國際社會咧就普遍認為西班牙法院對於獨派人士嘅判決咧同佢哋嘅罪名咧係不相稱。咁而最重要嘅就係咧，政府可以借住今次嘅特赦去緩和加泰羅尼亞地區嘅負面情緒，咁啊避免獨立嘅呼聲進一步增加嘅。 好，讲个西班牙嘅内部嘅一个分离主义嘅新闻嘅跟进咧，讲讲一啲区域紧张嘅情况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鼠疫》。 最令人厌恶嘅唔道德系愚昧无知，无知嘅人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因而自认有权杀人。杀人凶手嘅心灵系盲目嘅，而冇真知灼见，就唔会有真正嘅善。同埋高尚嘅爱。 声音演绎卢伟力，星期一至五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嘅世界。 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 翻翻嚟11:47嘅第一台直播室啦。咁啊，头先预告咧就系讲讲一啲区域紧张咧，就系讲紧克里米亚。外边啊，俄罗斯嘅呢一个嘅同埋英国蓝队方面嘅一啲嘅火花，英国嘅卫士号驱逐舰咧，星期三喺克里米亚半岛海岸水域巡行嘅时候咧，就俾俄罗斯嘅巡逻舰开火预警。俄方嘅媒体报道咧，俄罗斯当局发现呢只卫士号进入咗黑海水域之后咧，俄罗斯嘅巡逻舰咧就曾经两次开火，亦都系出动咗咧苏-24战机啦。在这个卫士号的预计航道里面掟了4枚的炸弹就做警告。俄方就形容今次英国驱逐舰的行为是蓄意和有预谋的挑衅。 英國方面的講法是怎樣呢？英國的國防部就否認俄方的講法，就話衛士號咧就係冇受到俄方開槍警告噶。國防部咧就相信俄軍係喺黑海咧就正係進行緊炮擊練習，咁就反指咧俄方嘅鳴槍係為咗演習而警告附近嘅船艦，而並非警告呢個英國嘅驅逐艦。 卫士号咧呢一只英国驱逐舰嘅舰长咧，佢喺接受英国广播公司即系 BBC 访问嘅时候咧，就明确表示卫士号系故意地咧靠近克里米亚海岸航行，以主张咧英国对克里米亚问题嘅立场啊。虽然咧就俄罗斯系喺七年前咧吞并咗克里米亚半岛，但喺法理上咧克里米亚以外嘅克里米亚外边嘅水域咧依然都系属于乌克兰嘅。因为咧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嘅吞并咧系冇得到呢个国际承认啊。咁国际社会尤其是响西方社会咧，仍然是克里米亚半岛咧系呢一个乌克兰领土。英国首相约翰逊咧就强调咧英国驱逐舰穿越乌克兰水域咧系完全合法嘅。 有啲分析就话咧，近期英国系锐意提升佢嘅国际影响力啦，有呢个全球化英国啊 （Global Britain） 嘅一个外交政策主张。咁加上咧呢个卫士号驱逐舰咧系属于英国航母战斗群嘅一部分，战斗群咧亦都会前往南海咧去到执行任务噶。咁今次咧系黑海上演嘅一个领土冲突啦。咁就唔單止係對俄羅斯嘅一次軍事實力嘅示威，更加可能咧係對中國咧都有下馬威嘅意圖咁話。 咁大家好關注咧國際嘅大局嘅朋友們咧，其中一點咧就係一啲指標去反映我哋有冇更加越嚟越接近一啲大規模衝突嘅情況咧，可能就睇下有冇呢啲咁嘅類似咁樣嘅軍事化，或者一啲軍事矛盾啊，或者甚至乎有軍事衝突嘅一啲可能性啦。咁講去軍事化咧，有一個叫做全球和平指數2021咧就發布咗啦。咁佢點樣量度咧軍事化其中一個嘅重要指標嚟嘅。咁頭先講呢一個咧，佢叫做Global Peace Index， 咁就係由一個叫做經濟與和平研究所。咁咧係一個非牟利嘅智庫咧，佢所做嘅喺6月中嘅時候發布咗咧2021年度嘅呢一個全球和平指數啦。佢量度咗咧163個國家或者地區，佢哋實現咧和平嘅經濟價值嗰個嘅表現嘅。咁佢哋所即係量度嘅一啲嘅百幾個國家地區咧，其實涵蓋咗全球99.7%嘅人口噶啦。 咁啊，點樣量度一個地方係咪和平呢？咁、那個指數咧都有一啲嘅成分嘅，例如咧係分析翻一啲衝突啦、社會安全、保安、軍事化程度等等咧，即係呢23個咧係可以量化同質化嘅指標嚟噶。咁不如大家又估下，即係嗰個和平指數第一啊，係咩國家嚟？ 我好難 開估啦。 咁但係咧就睇落去咧，原來咁樣喎。冰島咧，佢喺今次咧排第一咧，而且係連續13年。咁頭先講佢哋呢一個機構做咧，應該都係做咗15年左右嘅啫。呢、這、一個咁樣嘅指數。咁喺今年裏邊咧，排第二就新西蘭啦。喂，最包尾嗰個你又估唔估下？ 都是啲比较多冲突嘅地方啦、啊、可能会唔会是中东地方 喺阿富汗啦、啊、都叫做中东边啊、嗯、或者叫中亚啦、啊。咁呢就佢係连续4年包尾啊喺呢一个指数上边。咁今年呢尾二呢就也门啦、啊。亚洲方面呢排最先嘅呢就係新加坡。咁如果呢个台湾呢呢个作为一个地区呢都係排第34，喺亚洲係排第6嘅。 嗯，咁而全球总和平总数和平指数啊，咁就下降咗0.07。咁啲报告就认为咧，咁部分嘅原因就同抵抗防疫政策咧系有关嘅，同埋一啲大国之间咧出现一啲紧张嘅关系。咁而恶化程度最大嘅咧就系白俄罗斯。 咁頭先有提過軍事化呢個情況啦，咁原來呢一個指數即係佢由2008年開始以個計開始計嘅時候咧，嗰、那個開始觀察啦，咁就整體咧係一路都有一個改善嘅情況嘅嚇，講緊全球嘅整體。咁但係咧，原來近兩年咧有逆轉喎，咁主要咧就係多咗國家咧係增加軍費嘅開支同埋即係嗰個軍隊嘅人員啊，咁加得最多嘅咧就係美國、中國、德國同埋南韓。 咁至於咧就係今次指數都會睇，譬如個地方有冇暴力示威啦。暴力示威咧係個分數咧係歷嚟最高嘅，因為咧就係近期喺白俄羅斯啦、緬甸、俄羅斯、美國、吉爾吉斯等等地方咧都出現咗抗議運動啊。咁關於疫後咧嘅反彈，亦都有個預測啦。咁就係呢個報告話係唔樂觀啊，尤其是係財力比較弱嘅地方，最有可能喺和平方面大幅惡化嘅國家咧，就係赤道基內亞、塞拉里昂同埋老窩。 因為即係咁有即係投放咗好多我相信都投放咗好多心機落去做嘅一個咁樣嘅指數啦。咁我諗國際媒體個報道咧唔算十分多，咁但係咧就好多國家或者即係喺個報告裏邊都揾一啲，譬如孟加拉咁，佢會即係指出，即係佢哋自己喺呢一個變化上邊咧，即係一路提升得都頗多啊。咁另外咧就有一啲即係同香港有關咧，原來咧喺個報告裏邊都有睇到啊。全球嘅一啲嘅人咧，即係研究對象裏邊咧，安全感啊下降，即係你會覺得比五年前有冇更加安全或者更加唔安全咧？覺得不安全咗嘅咧，黎巴嫩係最高嘅81.4%，香港咧排第二79.1%。 好啦，嚟到呢個環節咧，我哋耳朵都去一去西非啊，非洲西部嚇。咁有個國家係科特迪瓦咧，咁其實喺西非裏面咧發展都算係比較好嘅。咁我哋喺科特迪瓦嘅朋友李俊傑就講下，其實咧科特迪瓦都吸引咗唔少鄰國嘅人咧就移民過去啊。究竟發生咩事呢？聽下。 十万八千里，人民足印。 在西非的科特迪瓦生活了两年，我发现原来这里有不少的外国人移居科特迪瓦生活和工作，其中不少都是来自西非和中非国家。自60年代的独立浪潮后，西非不少国家都出现有关经济、社会和军事动荡，而科特迪瓦是在这么多个西非国家之中局势比较稳定，加上国内经济发展比较好，因而吸引不少區內國家的人移民和就業，包括布基納法索、馬里、基內亞和塞內加爾等等。而在西非有一個區域性組織叫做西非經濟共同體，但部分會員國國民都可以自由進出其他會員國。科特迪瓦有四分一人的人口是外國人，布基納法索人則佔其中的一半，有六成的布基納法索人都是第二代移民後代，但由於科特迪瓦國籍是根據雙親的血統，所以有不少的布基納法索人雖然是科特迪瓦出身，但不可以有科特迪瓦的國籍，因而被計算在外國人之列。有傳媒曾經訪問一個本來是布基納法索做肉販的人，他見到他叔叔在外國發展成功，於是都決心到鄰國的科特迪瓦發展。他最初在一個大型肉類的市場工作，後來還自己做了老闆，聘請超過40人，大部分請人都是好像他這樣的移民背景，但是大量布基納法索人擁有科特迪瓦都造成種族之間的摩擦，本地人認為外來人來爭奪資源，外來人被歧視、排斥和負面標籤，但是布基納法索移民為科特迪瓦和布基納法索的經濟帶來不少的好處。一方面，科特迪瓦是全球的可可豆生產國，正好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而出口的可可豆可為科特迪瓦帶來不少的外匯收入。另一方面，經世界銀行在2015年估計有超過3.4億的美金從科特迪瓦匯款到布基納法索，提高了移民當地家庭的收入，可以為他們在教育、醫療和生活方面提供更好的保障。作為外地勞工的一份子，見到來自不同國家的大家都在不同的領域為自己國家和科特迪瓦付出貢獻，都會希望外國移民和勞工都會博得本地社會的認同和尊重。 结束今期的节目啦，咁啊，头先讲完西非的科特迪瓦，咁呢只歌叫做《Into the West》，都系同西方有关。咁咧就嚟自电影《魔戒》，咁唱歌咧就系叫 Lennox，Annie Lennox， 咁诶同死亡系有关系嘅一只歌嚟嘅。 You've come to Jenny's end. Sleep now. Dream of the ones who came before. They are calling from across the distant shore. Why do you weep? What are these tears upon your face? Soon you will see all of your fears will pass away safe in my 揀翻呢套電影嘅歌咧，係因為睇咗新聞啊。咁魔界嗰個作者托爾金嘅曾孫，咁佢有好幾個曾孫咧，其中有兩兄弟嘅。咁細佬咧就患上一個同霍金嗰類嘅，即係差唔多咁樣嘅罕見病啦。咁而且確診得冇耐就離世嘅。咁但係佢死之前咧，交託咗一張名單俾佢太太，就之後叫翻佢哥哥喺佢即係已經死咗啦嘅細佬，咁就叫佢哥哥幫佢做。而家喺度做緊嗰50件事，去跳下 bungee jump 啊，做下一啲。有啲系自己中意做，有啲系佢哥哥中意做嘅嘢，用呢一种嘅方式咧，同佢最爱嘅人咧去道别咧，同埋都传递一种咧面对住生命嘅结束咧，毫不气馁咁样嘅一种嘅信息嚟嘅。 好啦，节目时间够啦，拜拜， 拜拜。